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ألف ليلي وليلى.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可别给我们的也我可别给而且妈妈也都走也比较也一直要我呀也一分不到也这个你这个也那个呀呀 头脑嘛 那么说 他说那好 我连为什么呀 为啥 哎呀都啥去 别出门 哎 呀你不能出去天天在 啥子 我们都是为啥吧 哎 不能出去什么一个什么一个加拿大 哎 听到吧 哎 听到吧听到 哎 听到 听到 听到听到听到听到听 到 听到听到听到 听到听到听到 听到听到听到听到听到听到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